one curse. 我哋現場嘅呢個觀眾咧，你要現場嘅奇案迷阿子豪咧，就即時以佢呢一個咧專業屠夫嘅身份咧，呢個唔係屠夫，廚師，廚師都係要做屠夫噶啦，係咁殺噶每人。咁咧，佢用一個專業廚師嘅身份咧，去解釋下佢嗰個啲推斷，我覺得都幾 make sense 喎，不如講下。 我都掂住下啦，因為我都做飲食節目嘅。咁我贊同佢講，即係譬如你切豬咁樣啦，即係頭先講就係話我哋咪後都一路討論係咪屠夫咧，或者點樣易啲。咁如果假設先冰鮮咗或者雪凍咗，其實仲硬咗嘅，即係切嘅時候，除非你嗰啲刀真係勁到咧，咁嗰啲咯。咁同埋以嗰個年代，我諗其實亦都頭先佢嘅專業意見咧，就睇過啲相，應該就唔係冰鮮嚟切㗎啦，應該就 係咪啊？即係冰鮮嚟切， 唔係冰鮮， 新鮮切啦， 新鮮切係啦，即係好似。而家番禺十點零鐘就坐一圍圍咗等豬雜咁咯，就咁樣出係啦。 因為如果佢冰雪冰鮮，係咪佢應該會再多啲水嘅身度，多啲嗰啲？ 唔係佢會有水，但係你放雪就變咗爛噶嘛。同埋頭先講有一樣嘢，嗰個證據我點解我都留意到就係話點解話只腳有倒吊嘅痕跡？倒吊其實係阿子豪講啱啊，方便可能放血。因為而家咧佢其實講即係個死因，當然佢都未冇肯定，但話其中一個位可能係失血過多啦，已經係西。 咁咪即係話係斬咗一半之後先倒吊啊？定係話倒吊嘅時候劏一刀咁？ 唔係放咗血先㗎，你未見過？ 唔係啊，點樣 片嘅咩？ 唔係咁咪即係咁戒一刀放血咯？ 唔係， 你唔好成日咧喺個肚度戒刀先，你或者喺啲大動脈啊頸嗰啲戒。 係啦，我睇 喺 呢啲位咧， 你唔好成咁樣。 呢啲位都得㗎啦。其實你有啲大動脈位，你通常嗰啲動脈咧，我因為好鬼中意睇呢片嘅，佢放血咧就喺個頸度落一刀，咁就啪啪聲放。 咁佢腰斬個咪唔係為咗放血咯？ 腰斬只係為咗佢可能 方便搬運 啊。 方便搬運啊， 方便搬運。 你求其喂，你斬開兩面，你擺車尾箱二啊？ 變態 你 兩個， 你搬個廚箱嗰啲 model， 你都將佢抹開一半嚟搬，冇理由成個搬㗎，係咪先？ 人哋廚箱嗰啲係一分為三㗎。 你幾興奮嚇？講到啲咁嘅殘忍命案，可以笑住咁興奮講啊！你哋 係咪真係揾啱人？終於揾啱人係嘛？ 啲乜嘢？ 即係我聽啲話齋，肥齋配啊強啊呢鋪。 所以阿 Ben Mom 咪話咯，佢話咧，我哋呢啲咧未變態嘅人係好難會想像點樣做出嚟嘅。你哋就想像到啦。 我睇好多嗰啲驚慄片，即係嗰啲片，譬如外國人，嗰啲墨西哥人，譬如飲鮮牛血，佢就喺個頸度捅一刀，跟住就懟個杯埋噶啦，就呢度跪咁，係咁噴噶啦，係啦，咁所以放血其實佢又唔可以冰鮮嘅，一定係。 你越講越似真係好專業喎，呢個人。屠夫嚟喎！ 你講我專業定佢專業？ 大家都係 講笑嘅。 好啦，咁我哋咧係時候咧，為聽一聽咧，究竟呢一個女死者咧，其實都慶幸一樣嘢，就係都好快咧，原來咧揾到佢嘅身份喎。你知啦，即係如果茫茫大海，突然間有個人暴屍喺度，咁又冇人去即係認領嘅話，其實你都唔知係邊個嚟噶嘛。咁但係原來咧都比較順利地咧，好快咧就知道咗佢嘅身份係咩啦。 1947年開始咗冇幾耐。加州洛杉矶就出现了一宗骇人听闻的谋杀案，在兔嘴子母后惨被腰斩折磨到不似人形的女死者身份很快被 FBI 确定，她原来就是22岁的荷里活女演员伊丽莎白·肖特。伊丽莎白因为曾经在空军基地打过工，加上曾经因为未成年醉酒驾驶而留下案底，所以 FBI 有她的指模记录。伊丽莎白知识出众，生前拥有一头黑色的曲发，喜欢穿黑色衫，头上又经常戴着一朵白色鲜花。由于在事发前一年，荷里活有一套悬疑惊栗片叫做《蓝色大丽花》，传媒就借用了这套戏名，将这宗案件改为《黑色大丽花》，增加它的神秘感。 就是我哋個 friend 謝拉，幫我哋做咗咁精彩嘅呢啲 mixing 啦，係啊，咁啊又演繹埋咧，有時係嘛，咁啊就頭先聽到啦，喂，原來咧黑色大麗花就係咁樣嚟嘅，咁亦都有啲講法就話係因為佢個黑頭髮係嘛， 唔係話佢中意將啡色頭髮染咗黑頭髮，跟住咩啊？講到內衣、胸圍、底褲，所有嘢都黑色嘅， 係啊，咁中意黑色， 話佢戒指都黑色嘅喎， 咁中意黑色嘅人，你覺得代表咩咧？ 都幾沉鬱嘅， 沉鬱， 或者想保持神秘感， 或者好多女仔穿黑色衫都係為咗 冇咁肥咯，望上去。 之餘啦，同埋美國咧，白種人穿黑色衫係會顯得好睇啲噶嘛。 係嗱，嗰度大理花咧，我就唔識花嘅，咁但係原來咧，即係呢個墨西哥嘅國花嚟嘅。嗯咁啊，喂，原來大理花咧係咁樣樣喎，十二十三去望一望我真係唔知喎，其實原來咧係咁樣樣喎，大理花。嗯，你識唔識花啊？ 我唔係好熟嘅。 識唔識唔識花姐啊？你 識愛識就識 啦。花姐喺呢度。 無聊好無聊。OK 嚇，咁啊，即係一個叫通識啊嘛。我哋奇案都有通識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咁咧就小朋友咧都可以睇嘅，不過就如果一播嗰啲相出嚟，即刻遮住眼。係啦，好似頭先嗰個，唔好睇唔好睇咗咁。 好似阿媽媽咁啊。 係啊，阿 Maria 又要即係掩住兩個小朋友嘅眼啦。咁咧就頭先講到咧，原來呢個女仔咧就叫做英文咧叫做 Elizabeth Short。 咁啊，我哋叫佢做伊麗莎白啦。咁啊，原來佢咧就係一個話就話新晉女演員，其實我諗佢咧都係。屬於嗰陣時啦，可能都係叫 KFL 啦 ，Outlaw 啦 ，KFL 啦， 係哇！你真係好全神啦 ，Outlaw 呢兩個字，其實就係因為佢的確就係一個 Outlaw 嘅 KFL， 係啦，即係唔係話貶低佢，而當時佢的確就係一個咁嘅狀態嚟嘅。咁而咧佢咧就22歲啦，就有少少我哋叫發明星夢啦嚇。咁佢原來咧就係本身唔係住喺呢一個洛杉磯嘅。咁不如講下佢身世啦。 好啊，咁本身咧佢波士頓出世嘅，咁佢家屋企五個女排第三。咁其實咧佢我就想講一點就係話，其實佢爸爸咧就喺呢個1929年嘅金融風暴咧就炒窿股票。咁啊即係啊蝕曬錢啦，輸曬家當啦，咁啊曾經咧企圖咧玩自殺嘅，何為玩自殺咧？就係揸架車去橋度，跟住人啊無失蹤啊無影無蹤。咁啊其實後屘發現咗原來根本個人啊冇事，跟住後屘跟埋個女啊搬走咗，結結一而家。阿媽咧就即係分即係期間咧就要揾工㗎，咁啊走去做啲 account 嘅 bookkeeping 啊，即係嗰啲記數入數嗰啲咧嚇。咁跟住好啦，去到43年啦，就搬咗去呢個Los Angeles 啦。 嗯，就去咗洛杉磯啦。依度要補充少少先。其實咧呢一個阿 Elizabeth 咧，伊麗莎白咧，佢就好中意睇電影嘅細個嗰時。咁佢就成日同佢個妹咧就去睇嗰啲，即係嗰時係喺街度咁樣，可能就播套嘢，大家坐埋一齊。露天咁睇啦，咁啊嗰時咧佢就已經好成日幻想咧，即係他朝有一日咧自己就係大人幕上面嗰個嘅即係慧雲莉啊咁樣啦，嚇即係嗰時又中意睇《亂世佳人》啊嗰啲咁嘅電影，話就已經好想幾時到我咧咁樣，因為佢個樣都係幾標青嘅，又識打扮啦，咁啊又極度中意扮靚啦，咁你啊即係可能係。七分知識就扮到九分知識噶啦嘛，扮完就係咪先？啱啱先？ 係啊，皮 蘇係咪啊？ 所以佢發明星夢啦，咁所以就唔係頭先我補充，我覺得個老豆唔係玩自殺，係避債。即係炸地扮自殺死鬼，然後走咗、 哦啊， 走佬啊，扮自殺啊！ 即係佢已經報一個， 我覺得係 佢報一個自殺嘅局， 係啦， 就好似而家有啲人失蹤咗，你都話咦，其實佢係咪避債啊？ 大陸有啲人都係咁嘅， 係啦，阿丁利華係咪避債啊？咁樣噶嘛？ 死亡證都出埋啦，未死嘅嗰人 係咯， 係啊，大陸都係咁噶嘛？而家 幾十年前已經有人 佢避債啊嘛，或者被人即係追斬啊咁，佢就走。我覺得佢爸爸 係 似， 唔使覺得，基本上就係啦，基本上就係嚇咁啊，就結果咧，佢爸爸後屘咧，但係又出翻嚟喎。跟住咧就原來咧佢基本上就去咗呢個洛杉磯嗰度生活啦，即係從頭做人啦諗住。跟住咧呢個阿 Elizabeth 知道爸爸原來喺嗰度咧，又山長水遠咧就走咗去同佢一齊住喎，就係咁樣。 不過咧，其實你講翻佢嘅之後嘅故事咧，我又覺得有一點我好想講就係，去到43年度咧，佢就自己講咗 Florida， 即係呢個佛羅里達。咁其實咧喺佢嗰陣時，佢係曾經有一個好光明嘅轉捩點，就係佢遇到一個人，佢就係 Matthew Michael Green。 哇！咁快講到嗰度啦，嗱我哋不如我哋講多少少佢童年。 O K， 講埋童年。 因為嗰個已經比較快咗，已經去你已經因為呢個仲有佢個工作階段啊嘛。係啦，即係講下我哋。由佢即係童年嗰度開始再講多少少。其實咧，因為佢十幾廿歲嘅時候咧，佢咪頭先講到去咗洛杉磯同爸爸住嘅。咁原來咧，佢同佢爸爸咧係即係原來咧真係相見好同住難嘅，住唔到嘅。咁佢阿爸咧就 expect 佢係一個咧會喺屋企有一個家庭嘅女性嘅角色，幫佢咧得閒掃下地，喂個女過嚟幫我啊罵窗咁樣。但係個女唔係嘅，就叫做我哋有少少叫做 一係爛街，一係話爛街係啦， 嗰啲啦，係啦，即係冇呢啲咁心機嘅啦，總之。咁咧，然之後咧，就佢成日去街，咁佢阿爸咧就唔係好中意佢嘅，即係覺得，唉，黐線嘅呢個女咁樣。咁咧結果咧，佢自己就搬咗出嚟住。咁咧仲咧，後屘咧佢就走咗去，呢個要講啦，因為呢個好緊要嘅。佢後屘咧做咩工咧？佢走咗去空軍基地嗰度。 就申請了份工作嘛。 啊、 所以點解頭先話 FBI 會有佢嗰個記錄咧？就因為佢係政府工㗎啦。嚇、咁佢去咗空軍基地啦，嗰度咧就佢嗰、那個後嚟咪話佢性生活啊，唔係性生活，私生活比較叫做淫亂啦，有啲人話荒或者係誒點講啊，即係好有少少唔係好正經啦。就係、其實喺嗰段階嗰、那個階段咧，佢識咗好多嗰啲軍人嚇。 嗯 啊咁入邊咧，嗰啲人咧就當佢好似，我覺得有少少調戲佢咯，中意即係當佢係一個即係搭曬糖嘅。 唔係，但係可能我覺得佢又搭糖咗，因為話説佢講佢個即係志願、就係一係咧就嫁個好老公，好老公佢哋頭先講軍人，最好空軍添，佢話最好空軍添咁啦。一係咧就自己就好似佢個偶像咁，叫迪安娜咁，我唔識係個影星咁啊，話個影星即係紅啊，即係自己入荷里活紅，同埋佢話佢預估計佢點解會著黑衫黑褲黑襪嗰啲。因為就似佢偶像 哦，因為佢本身頭髮唔係黑色噶嘛，佢只係即係 深 啡色， 啡色 係咯，仲要染黑，佢就係覺得有市場先要染黑嘅啫，同埋靚 好煙下噶啦，其實 係咯。咁所以其實佢就即係總之一心就入荷里活就做明星，但係咧嗰陣時未揾到啊嘛，未揾到咁嘅機會， 揾住軍人先咯。 咁要做咪都要揾食㗎，咁佢入咗去，其實佢係咪特登入去呢個地方就想 識人咯？ 識人啫， 一啲因為有人話佢咧就係一個有制服誘惑。即係佢中意啲著制服嘅士兵或者係大隻佬嘅軍人嗰只，好有強權嘅感覺嘅人喎。 唔係嘅，咁我都正話講過，佢嗰個年代軍人一定係筍盤，因為英雄嚟噶嘛，嗰堆人係，所以基本上就係佢戀慕軍人係唔出奇嘅。只不過就係我有個問題就話，佢入去呢個空軍基地嘅時候，其實係咪個心態？是不是真的想即亂搞關係呢？其實我覺得可能是未必的，即純粹是只是想叫做找一下他的 flirt 下，即是哪個軍人靚仔啊，哪個高職位，即是看看有沒有機會嫁、或者有沒有機會 date 他咁解 嘅。咁結果俾佢恨到啦，就係頭先你講啦，1944年啦，即係死之前三年啦，佢就遇上咗一個叫 Matt Gordon 嘅人。咁啊，聲稱呢個就係佢嘅真愛喎。咁佢又特登寫封信俾佢阿媽咧，就話阿媽。啊、你個女咧，我而家揾到個真愛啦！咁啊，呢個真係唔同噶啦，呢、這、一個好多女仔都係會有呢啲咁嘅對白嘅。呢、這個真係唔同噶咧，你信我啦， 係 咪啊？ 因為之前有幾個就係話即係可能當年都老豆啊，即係從老豆監管下，就話佢同某啲軍人發生啲感情瓜葛太，而搞到同老豆不和噶嘛。咁可能佢就。最後就這個是的啦，這個掂的啦，即係 話曬佢個背景都幾堅㗎。 咁咪講下背景啦，呢個啊 呢個男人咧， 第十張相唔得，係有樣睇嘅，有圖有真相， 有圖有真相。 十個 哇！呢個男人除靚仔之外，仲要個職位係咩？美國空軍第二空軍突擊團嘅機師。 連我個個都話靚仔嘅，呢個我都話冇麻麻啫喎。 誒，咁都得？哇！以當時嘅年代，總之 肥蘇型啲啫。 哇！講呢啲，我又唔係咁叻啊，佢好叻啊，佢真係。 喂，空軍突擊團揸飛機要堅嘅喎，唔搞笑嘅喎。 所以就係佢睇中咗佢其中一樣，我諗係就係空軍佢係。 咁唔單止嘅，咁呢個伊麗莎白咧就同佢阿媽講：喂，唔係啊，呢個真係對我好好㗎，係啊，真愛嚟㗎呢個，咁樣咯。咁所以咧，佢就好投入呢一段感情嘅。咁咧，甚至乎就即係一心一意等嫁㗎咯喎，因為呢個男人咧後屘向佢求婚啊嘛。 成功咯。 成功咁佢跟住，但係問題，因為對方就係一個軍人啦，而家要去繼續執行任務啦。結果 咁就好不幸啦！1945年嘅一次空軍演習裏面咧，就墜機身亡咗啦。 墜機身亡咁就佢就等到個即係嗰啲踩單車嗰啲送信啊嗰啲咁啊，哇！停咗喺門口派封信俾你啊，唔好意思，你未婚夫 sell 咗啦咁。咁啊，就係咁啊。於是乎咧，佢嘅人生咧就其實都係因為咁又有好大嘅轉變喎。即係究竟係咪好傷心咧？當時嚇，但係我睇啲資料就好似麻麻地喎。即係又唔係嘅，應該咁講，可能佢都即係有啲留戀嘅都一定有，因為佢咧將呢一個男仔咧呢個未婚夫咧，佢嗰個父文啊，即係佢有封信俾佢話俾佢聽死咗噶嘛。佢原來嗰封信咧，佢一路咧收埋咗喺身度。一路咧帶住，後屘其實喺遺物嗰度咧，竟然都揾到，即係呢一封信喺度嘅嚇。咁即係佢應該都仲係好掛住呢個男人嘅，但係佢似乎好快咧，又即係好適應到要去揾自己新嘅機會，就繼續喺即係如果男人叫咩啊？叫尋花問柳，女人叫咩咧？調翻轉 佢唔係咁，我覺得佢唔係尋花問柳嘅，佢係 叫咩咧？ 即刻要揾啲新目標咯， 尋找機會咯，只可以講 新 target 咯，因為始終因為而家講到就係話佢根本其實個財政狀況都係一般，唔係咁好嘅嘛。 咁佢尋找嗰個機會咧，其實講緊頭先話發明星夢啦，梗係想揾下啲可以帶挈佢 即係入 TVB 啊，唔係入呢、這個這個當時嘅荷里活啦，做明星㗎啦咁樣。與此同時咧，就係、是、喂，起碼有啲人好似魏齋藤借住200蚊嚟洗下先啦，咁樣係嘛？咁樣啊，肥叔就借住3嚿嚟先啦，咁樣最多今晚陪你食宵夜啊，咁樣係啦。肥叔即刻彈開，咁佢當時就係一個咁嘅女仔嚟、其實佢周街或者係周圍咧，就去物色呢啲可以咧支持到佢。起碼基本生活的男仔、男人，然之後咧就有冇發生關係呢、可能部分啦， 一定有添咯。我覺得點會冇啫？男人俾得錢你喎，大佬咁唔係啊？因為佢個報即係一路講啦，我第一睇內文，佢講即係好鬼著重睇嗰啲噶嘛。喂，佢完全係冇錢交租，連話窮到係一蚊一日嘅房嘅牀位都俾唔起。 你知唔知點解我咁問你肥叔？我咁問你嘅有原因啦。嗱，我覺得係應該一定會有啦，有性交易啦。但係咧，因為後期咧有一啲警方揾到一啲同佢生前有聯絡嘅一啲所謂朋友咧，即係嗰啲男人好多嘅男人嘅同佢有聯絡嘅，即係佢嘅 friend 嚟嘅，喺佢個記事簿度。但係咧呢啲人咧都話咧，其實佢。即後來他們因為其實他們怎樣認識他呢，就在街上看到他漂亮就入他過來搭給他搭順風車那類，然後就發覺呢原來、即可能吃了他兩餐飯之後原來都 不是想搞事的，然後他們就走了，即他們沒有見過他了，然後原來呢有很多人就是這樣的情況， 正常啊，現在這個年代都很多的， 所以不是一定有性交易，我咪話。 是不一定，但 有部分一定有的，我相信即不會全部都冇嘅。 即基本上如果去到你我就講呢個年代，譬如丁繼泰嗰堆，即嗰件事啊，阿黃家梅啊嘛，佢全部都是性關係添，你咁樣講。但係問題而家即可能嗰個年代， 嗰陣唔同喎，好似援交少女咪擺到明㗎咯。 但係嗰個年代嘅基礎，起碼就係話佢可能個女嘅仲要覺得有自己的選擇權之外，可能佢亦都覺得喂。你不是太靚仔，我同你食飯算啦，跟住整下整下咪閃咯。 花姐似乎同呢個時代有啲脱節。你知唔知而家？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又好，大陸都好啦，有好多後生女啦，有幾分知識嘅，好簡單嘅啫。朋友邊個叫埋出嚟食飯？哦，好食得幾，即係佢覺得你食一餐食。 哎呀，我梗係冇你咁熟啦呢啲嘢。 咁呢個係經常發生噶嘛？可能我啲大陸朋友即係食。 你一睇就知食家啦。 因為喂有啲原來朋友嘅朋友朋友唔知嘅，即係成扎靚女嚟嘅，咁都有大把落去飲嘢，又係唔使錢嘅，全部食飯飲嘢係嗰啲唔使錢。咁我相信佢都係類似嘅狀況，但係唔係即係佢又即係點講？付出最少嘅代價而令到得到最多嘅嘢。 喂，同埋咧，我一聽到佢呢個咁嘅性格咧，我諗。有個名字不講得出嚟啦。總之咧，喺圈中咧，即係有一個女人咧，即係嗰時聽啲幕後唔幕後嗰啲明星講嘅，即係呢個人咧就係咧，佢為咗要有任何嘅演出機會咧，佢就真係人盡可夫咁樣。 呢啲潛規則嚟㗎啦。 唔係，但係佢就係嗰只咧，一見到唔妥即閃嗰只，即係一見到原來導演就都唔係監製啊，都唔係總監咪算啦咁，拜拜啦。 咁有啲如果靠老細嗰啲咪好高張 好出面嘅嗰個係，即係電視台嘅小花。 我係講緊啊，即係曾幾何時啊，有啲高張好多嘛，一埋老細身咪 OK 咯。 係，但係嗰個小花就係佢逢男人咧都走去咧撩佢傾偈，睇下佢咩底細先。係啦，哇！齋藤企我咪就係唔得咁啊！ 嗱，肥叔呢啲哇大隻嚇， 咁又你睇有啲圈內大陸都有㗎，係話嗰個揸燈嘅都咩過㗎？係 啊，真係好多。 因為佢話點解咧？揸燈個影得靚啲啊嘛，係啊，咁啊， 握機嗰個又有份㗎喎，因為收音又好啲啊嘛， 即係個第日有冇靚樣，有冇得紅靠咯，曬 你啦！已經為對狗好啲啦，咁可能咧熄咗啲咪會。嚇咁咧就喂咁啊啲喬咪佢哋好有中文嘅水平啊，叫水性楊花係啊，或者叫做人盡可夫喎。 人盡可夫 咁咯。就其實咧呢個Elizabeth 咧，佢基本上就係一個咁嘅人咯。嚇咁啊即係佢當年咧就喺呢一個荷里活嗰度咧，就好同好即係周圍揾機會之餘咧，佢就其實又冇錢。 係。 咁你有時一餐半餐咁。啲人俾你食，即係男人去請你食飯，咁唔食得咁多餐噶，咁你又唔願意付出肉體嘅時候，咁啊更加走啦啲人。所以佢身邊嘅男人咧就好似走馬燈咁咯，不斷咁樣轉啦咁樣。咁後嚟咧就頭先嗰個 Matt Gordon 咧死咗之後，佢點樣咧？佢咧就喺荷里活附近啦，就流離失所可以叫。咁啊曾經咧有一家人咧收留過佢嘅，但係咧都發覺哇呢、這個女仔有冇搞錯啊？又唔做嘢，屋企笪地污糟又唔掃。跟住咧，夜晚走咗出去啊 ，wee wee wee wee 咁先翻嚟，跟住就叫佢走啦咁樣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就遇到一個咧 舊情人就對佢好好過呢個人，咁就一路咧就都有寄錢俾佢用啊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咧就去到咧佢死之前啦，即係而家佢1947年1月死啊嘛。咁咧佢死之前半年到咧，佢就認識咗一個男人啦。這個男人咧就要俾張相大家睇下先，第13張相，望一望 Robert 先。Robert 呢個點睇啊？大家 敦厚啲嘅個樣， 好似好陽光咁喎，好開心 敦厚啲嘅呢個。 係，咁都係咁嘅樣係嘛？都係唔夠阿子朗咁開心係嘛？咁靚仔，我係咪講錯名啊？子豪， 子豪， 子豪， 好唔掂真係。阿 Robert 咧就其實咧就係最後一個咧，就係目擊阿伊麗莎白嘅人嚟喎，即係喺佢死之前咧，因為佢冇人知道佢點解會死同埋遇到咩人啊嘛，但係佢最後見過阿伊麗莎白嘅人咧，就係頭先呢個 Robert 啦。好，肥叔不如交代一下呢個 Robert 同佢有咩關係，或者點識啊？點識？ 唔係 Robert 咧，其實我嗱，即係如果講最後見佢咧，就因為佢同埋有個花名嘛，話佢紅頭髮啊嘛，所以叫 Red 咁啦。佢話， 即係呢個 Robert 啦， 係 Robert 啦。咁其實係咩啊？推銷員嚟嘅，即係一個推銷員。咁咧就話説咧，就車佢去一個即係汽車長途汽車站，就去到芝加哥嘅，咁就話咧，即係主角啦，即係肇事人物啦，這個 Elizabeth Short 啦，就將會去芝加哥，即係去探佢家姐， 或者阿妹，好似有啲人話阿妹， 或者家姐或者阿妹啦，咁姊妹啦，咁啊去長途車就要探佢家姐，咁所以其實就。呢、這個就係話說係最後有人見到佢嘅咯。 OK， 咁其實當時咧佢就或者一間第三 part 我哋再交代一下啦。阿伊麗莎白咧，其實佢係下榻咗一間酒店嘅，喺一間酒店嗰度咧，呢間酒店咧都嚇有啲嘢嘅。我哋一間講下啦，即係呢間酒店嗰個地域啊，都有啲嘢嘅。咁原來咧佢就係住喺嗰度嘅。咁最後咧呢個男朋友咧頭先其實唔係男朋友啊， 唔係朋友啫， 因為咧呢個咧其實頭先有冇講佢點識佢啊？Robert 點識佢咧 ？Robert 其實就係咧有一日咧見到阿伊麗莎白喺條街度冇人理，好似又咁靚女，點解冇人理嘅？咁慘咁樣坐喺企喺度，咁啊跟住就因為其實 Robert 結咗婚嘅，咁啊當時心態係咪想溝啊？食散餐啊，或者純粹好心想車個女仔咧唔知道，但係反正咧就對佢好好啦，咁又車佢啦，然之後又交換電話嗰啲啦。咁後嚟咧呢個女仔咧俾人哋喺屋企趕走嘅時候咧，佢就義不容辭咧走去接佢。但是呢個 Robert 講翻出嚟咧，就係話大家一起住嗰啲汽車旅館，但係咧佢哋係冇性嘅交易嘅。個女仔咧就係照著住啲衫喺度瞓覺，就冇同佢發生任何關係咁樣嘅。 阿 Robert 又好循規蹈矩咁咯。 定係佢想對方唔俾咧？唔知。 可能佢又冇嘗試過啦。 咁但係呢個男人好啊，佢咁啊又載埋佢去嗰個酒店，跟住自己又翻去聖地牙哥，都冇話夾硬要做啲乜啦。 係啦，冇啊。 係啦，咁但係佢就話。知道咧，阿伊麗莎白咧，其實佢就最後嘅位置咧，就係喺呢一個頭先所講嘅某一間酒店嗰度嘅。咁我哋咧一陣翻嚟咧，就由呢一間酒店咧，即係佢死之前7日咧，究竟發生過咩事咧，或者係究竟有啲咩可疑人物咧？嗱，呢一個疑兇啊，即係最吊詭一樣嘢啊嘛。喂，有人講話黃道十二宮，又話 Jack the Ripper 究竟係咪咧？翻嚟咧，我哋逐個捉啦，好唔好啊？兇手逐個捉啊！ 警匪殊途，人鬼同路，东头湾道99号。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，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。逢星期三、星期五晚11点，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。呢度是东头湾道99号。屹立不倒，全靠各位冬粉支持，欢迎登入 www.radio99.tv 的网页，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。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。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，你有以下的症状：心跳加速、瞳孔扩张、腹部肌肉失控，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。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一下毒？ 奇案迷会，奇案迷最佳追随的集中地，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。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。 奇案迷会，你今天 like 了没有？